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面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政治咖喱飯。 好啦，咁啊，翻翻嚟多咗個人，指呢邊， 指呢邊多咗周公啊， 系啦，周偉雄，今日嘅新聞人物啊。一陣先審 理，九點頭先炮製你 啊！九點啊， 呢個先新聞人物啦。 我關咩事咧？唔係咯，環保局 啊！周偉雄啊，呢、這個葵芳區議員係咪？ 葵青區， 葵青區， 葵青區 啊！前街工程員 啱 啊！嗱，一陣就要訪問下你啦。有關街工， 多謝 Joyce Wong 啦，同埋多謝 Evan 啦 ，Evan 啦，先仲有呢一個 Yosimi。仲有睇下先啊！要多謝，因為平時我要喺度打字話多謝佢哋嘅，主要多謝各位即係支持城寨啦，繼續。 好啊，咁啊，系啦，多谢大家啦吓，咁就今日咧，我哋就其实一阵会讲一个好重要嘅 topic， 不过 before 嗰个咧，七一咧游行咧，点都要讲下啦。我有，我有行， 佢有，佢嚟帮衬我添， 咁讲 帮衬。咁因为点解咧？我今年咧，其实我个心态有啲唔同嘅。其实我就预计咗今年会少人。咁咧，我亦都冇再喺我啲 WhatsApp 嗰度咧就宣布去吹鸡舞，系。唔係，我自己個人個目標係咩呢？我個人嘅目標就係、是，真係慢慢行喺依、這個今次依個七日，慢慢行，慢慢去 visit 唔同嘅組織，譬如我都有 visit 周公個組織，然後跟住咧放低啲銀兩，啊，如果有啲我覺得咧，咦都幾有趣喎，譬如我一團火，我就其實知道好耐啦，依個機構， 咁又跟住咧 有關係㗎，有關係㗎。系咯系咯，咁就见到阿梁启业喺度啦，咁啊同佢倾偈啦，咁样我话喂，我想捐钱啊，点解你冇捐钱箱嘅咁样？ 员工嗰做，叫搵。 跟住佢话我哋唔使钱， 佢哋唔使钱嘅， 我唔使 钱。 跟住我吓， 佢哋要嘅地方， 要地方要人， 系地方用人。咁跟住我觉得好有趣啦，一个组织唔要钱，跟住我就即刻做个 Facebook Live 啦咁样。所以我今年嗰个嘅我自己个人行七一嘅目标咧，其实系。希望即係做多啲互動咯，同現場嘅組織做多啲互動。 我仲有個你漏咗喎，周老闆喎。 係撞到周老闆啦，嗱， 文化同行 啦，好開心啦。咁我一上佢嗰條片，哇，啲反應好熱烈啊， 即係反應 好多人 like 啊，好多人 share。咁就阿文化同行係嘛？ 係文化同行，係 啦，文化同行亦都係好值得支持嘅一個組織啦，係嘛？ 型男俊咩？型男美女真係 啊！同講一次，佢有聽嘅。 咁就係啊！我覺得呢啲組織啊，真係我哋公民社會當中好，你睇到嗱文化同行嗰啲嘅公民社會組織同埋呢個一團火好唔同，但係其實兩樣嘢都好有意義嘅。嗱，文化同行係要監察住某個領域就係文化政策，係 OK。咁然後跟住咧，一團火咧係實質地去用補習幫一啲小朋友基層補習嚟去咧，希望可以接觸到。實質幫到人之餘，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灌輸一啲公民嘅意識俾佢哋，做一個 同埋佢唔係攬去係咪都收，而係去針對一啲最基層嘅家庭 啊， 而嗰啲細路仔係肯讀書嘅，佢就專係揀呢一扎嚟幫佢補， 係啦。咁啲嗱，依啲就係我覺得你唔好睇而家香港社會，你睇到一啲可能好 negative 嘅狀態，但係其實呢啲公民社會嘅即係嘅建立咧，係我哋應該著力要做。 冇錯，冇錯。 尋日見到最尾最多啲，咪戴住林鄭面具，有個被趌出嚟嘅。原來嗰個就係話要佢哋保留茶果嶺公園啊嘛。其實嗰班真係唔係一般話好多咩政治組織，嗰都係自己冇組織冇政黨背景，即係自己自發嘅街坊嚟咯。 嗱 ，exactly， 我就係想，我就覺得今次我嘅遊行，我個本人目的就係咁啦。所以咧，我以前咧就多數就唔係好收嗰啲嘅叫做 pamphlet 嘅 單張啊，宣傳 單張。我今次係收嘅，我翻去會慢慢睇嘅。 嚇，咁呢個因為我覺得我亦都希望藉著今次呢個節目，希望大家都可以用一個另外嘅心態，唔好話遊行有冇用啊！你行出嚟，你所謂嘅用係乜嘢啫？你以為我行出嚟係可以令到香港有普選咩？唔係嘅，其實你行出嚟，因為七一已經係一個我哋覺得每年一次咧，好多公民社會去出嚟去 present 自己，去 present 自己。 我又上身啦。啲咪行禮如儀咯， 當然唔係啦， 當然唔係，點解啊？做嚟咁就宣傳咁點啫？係咪籌完錢就？ 其實每個組織落去，我唔知啊。嗱，因為我就冇時間行曬啦，我都係坦白講，又擺街站。咁我極其量就頭頭尾尾前後一條街，我都去揦揦揦過，了解一下，即係未開拆、未開始籌款之，即係未開始遊行之前咧，行一轉睇一睇。咁我發覺咧，多咗好多新進團體，而啲新進團體咧都係比較多啲。具一啲嘅地區特色，或者一啲係好 concentrate 一啲嘅專題嘅問題，佢哋好關注嘅。正如頭先阿取笑講嘅，文化同行啦，一團火啦，咁仲有就係新界嗰啲牛牛啦，喺我喺正文隔離攤位啦， 何來啊？ 係啊，何來佢哋啦？咁我哋就一班街坊就針對啲長者照顧問題嘅不足啦。其實我唔知你知唔知咧，我哋嘅攤位裏邊其實有啲咧有一個係判咗刑，等緊上訴嘅一個少年犯。我好大胆带佢落嚟，但系事先我亦都同警民关系组夹咗，即系惊警察如果万一拉嘅时候搞到佢噶嘛，咁我都要向阿妈交代噶嘛，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唔同团体咧，都就住唔同嘅 issue 咧，希望透过呢个七一游行去宣传佢哋嘅工作啦、理念啦，同时间亦都可能系透过呢啲嘅方式咧，去令到更多街坊参与其中。由最初驚嘅，多好多問題嘅，到最後尾發覺，哦，原來真係唔使咁驚嘅，甚至乎最後尾有啲成績嘅，令到佢更加明白，原來政府大力話咩啊？誒，呢啲係違法， 違法 啊，違憲。最後尾佢哋覺得違咩法違咩憲啫？ 喺度街擺街， 我哋能夠做到效果宣傳喎。 其實咧，就呢個一陣我哋再講啦，真係好離譜啊！今年嗰個嘅警方同埋政府咧，對七一嗰個打壓係好離譜。但我覺得我哋講翻我哋自己參與者嘅心態先，即係我好希望咧，在下年七一嘅時候咧，大家可唔可以即係以壯大公民社會，或者係即係去物色一個公民社會嚟去支持？呢個支持其實唔係淨係將你嘅錢投落去個箱嗰度，你了解多啲。你首先了解多啲佢先， 教育同埋 系咪啊？咁你如果你话，我了解完之后，我可以，譬如举例，我嘅方式就系我用 Facebook Live 嚟去帮你做一啲嘅宣传啦。你其实你可以你自己嘅能力系唔同噶嘛，每个人嘅能力唔同嘅。咁你可以系做出一啲嘅所谓建设性嘅对壮大公民社会建设性嘅行为。我觉得如果用咁嘅心态去行嗰个七一游行咧，你会觉得积极好多嘅。 其实我咩心态？我就系我行咗咁多年咧，年年我做过斗贼啦，做过街站啊，做即系冇身份，即系斋行过啦。其实我当呢个咩啱你讲啊，好啱就系一个训练场地。因为以往见到啲街坊咧，平时咧系嗱，即系一步步做，初头就可能喺街站做派单张啦。然後之後到後咪嗌麥，其實都係喺七一度訓練翻嚟，好好緊要呢一樣嘢咯。同埋最要就係你見到側邊行過有人埋台握手啊，就算冇人捐錢啦， 你嘅握手 捐錢，話多謝你俾心機，即係呢一啲嘅説話。喂，我做啲嘢係有人認同、有意義嘅喎。咁我只落翻地區嘅時候，我咪繼續喺即係七一嘅街站模式繼續做咯。所以其實呢個好緊要係一個練兵場嚟，同埋最緊要係俾嗰啲團體互相認識咧，互相支援咯。同埋好似即係話阿朱凱迪咁樣，今次我就係幫阿朱凱迪佢哋嗌咪啊遊行啦，佢就會幫邊個？幫側邊嘅獨媒啦，香港獨立媒體啦，然後側邊有嗰個不要東大魚都會啦，一人講再講啦，同埋嗰個不是垃圾站。同埋我想講不是垃圾站咩嚟嘅？原本就係佢哋下面其中一啲嘅義工幫手搞，就係、自己做分類啊，自己直接收翻啲有用嘅，譬如啲鐵罐啊、膠樽啊，或者啲大型傢俬之類啊。啲街坊就係喺自己嗰度以物換物又好，或者自己攞翻啲有用嘅嘢走，然後直接車翻走俾嗰啲叫回收商咯。然之後呢一樣所謂不是垃圾站咧，已經係冇乜咩政黨背景去輻射到去咩咧？連大澳都有。即係十八區起碼都差唔多有一兩個啦。 喂，有人話 Lance 你太細聲，嗱我佢就講得好大聲嘅，不過會唔會係個麥要推高啲？個麥要推高啲。 唔該神秘人幫幫手， 唔好 錯，大聲要推高啲。 仲有人問喎， 問咩？ 問你啲問題。佢第一個就又話有個 SC Wong， 佢話想聽個土伯講下七七七點解唔用英文答記者問題。 土伯唔喺度。 土伯， 土伯唔喺度，幫你唔到。 一陣我哋講嘅呢個。 啊，陳恩係啊，等下取笑講啦，冇土辦有取笑啦嚇。咁就仲有啊啊啊 ，Kitty 就話跌咩點滴成河，聚沙成塔，最緊要有心， 嗯、 最緊要有心係真嘅。 嗱、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嗱、啊，再講呢個七一啦，你睇到今年咧，呢、這個。阿林鄭月娥咧，點解我咧係乜嘢都關佢事？你唔好講警方。今年咧，你睇到佢喺七一嘅酒會當中，佢所講嘅嘢説話就係、是，總言之咧，有個底，佢嘅底線係咩咧？不能遇嘅底線叫一國。 嚇得我哋話咩底群添？ 一國 底氣 即 係 底氣。 呢一樣嘢咧，佢係完全唔會猶豫，即係咧會係保護呢一個嘅一國啊嘅呢個底線。 呢個潛台詞嚟㗎啦，冇得傾㗎呢個。 咁啊，之後啊，七一之後。五點鐘仲唔夠皮，仲要政府發一個聲明。 咩聲明咧？講咩？ 聲明咪就係譴責，差唔多嘅意思，譴責你嗰個嘅民陣嗰個叫結束一黨專政呢一個咁嘅口號咯，咁、嘅意思咯。嗱，我覺得首先你睇到究竟我哋香港政府而家底線係咩咧？並不是維持香港嗰個咩言論自由啊、集會自由啊、遊行自由呢啲嘢。 係， 依個係我哋市民認為嘅底線。 冇錯。 呢、这、一個嘅林鄭月娥咧，七七七咧，佢嘅底線就係要維護主子嘅顏面。 嗯， 咩國家安全啫？我出嚟行，我點會危害到你國家安全？危害到一國嘅根基啫？你根本林鄭月娥，你嘅你呢一句説話本身就只不過係向啊所謂主子表忠，要為咗主子嘅顏面啊，希望七一嘅遊行越嚟越少。咁當然咧，呢、這個同佢自己本身嗰個向主子邀功都有關係啦，爭取呢個連任。 我今日印象中咧，喺一個兩個禮拜之前咧，咪大公報咧咪社評出咗大版嘅，就係、是、要咩嘛取締呢個七一回歸，即係呢個遊行啊嘛，係嘛？因為就係香港人為落國家面子喎。 Exactly. 喂，呢、這個之前就係、是、要知大公文匯就係由中聯辦即係後事嚟噶嘛。咁講完之後，林鄭而家咪執口水尾，一定要講焗住要講， 所以 得咯呢樣嘢。 嗰、那個嘅指令係由，亦都係由依、這個 由上而下噶啦。不過我覺得無論特首又好，你頭先講嗰啲傳媒又好，甚至乎國內官員都好咧，其實係完全係違反咗鄧小平當初講嘅一國兩制嘅原則。 邊樣咧？ 係中國係罵不到噶嘛？鄧小平講，依家調翻轉頭，你班友 咁玻璃心係嘛？ 又呢樣又嗰樣。讲到中国搞到咁小气，有冇搞错啊？仲话爱国？ 呢啲叫亮剑啊嘛，同你讲。 一啲都唔爱国啊！喺我嘅角度， 我反对，即系你，即系可能佢哋就系话喵咧，要将所有即系反革命嘅种子咧，或消灭于萌芽状态啊嘛。咁你即系啱我哋讲啦，所谓反动分子就呢个游行开始啊嘛。咁七一定系踩场，同埋嗰日就系我留意到咧，开头佢咪有个七一回归所谓嘅庆回归，有个咩龙狮表演嘅，系、冇人嘅晒太阳，同埋咧。嗰度開頭佢哋，我見到有啲阿姐咧，係有深圳社團聯會啲阿姐，我食飯嗰時，啊，我哋今晚要撐到夜晚喎，咁樣好曬點算咧？係呢啲深圳大巴嚟嘅，去呢啲冇香港人去嘅呢啲所謂回歸場合。 喺七一遊行嗰、那個我喺 Facebook 度貼嗰啲嘅 post 咧，有一個 post 咧係 engage。是好勁嘅，有500-600個嘅 like 啊，有500-600個 share 啊。嗰個就係咩咧？就係我朋友就 send 咗兩張相俾我，一張咧就係遊行三點幾嗰陣時候，遊行啱啱開始嘅相。另一個就係隔離嗰個公園，即係咧啲啊慶回歸嘅活動。一個咧就水靜河飛，一個人頭湧湧。跟住你睇到嗰個嘅叫做對比咧、而我哋香港政府咧就連續兩年咧、就將係啦呢一個咁嘅維多利亞公園就 判咗俾建制團體真係失職喎、 嗱， 空靚喂，冇錢到啊， 唔係失職啊， 唔係冇錢到啊，我陣間講啲故仔俾你聽 啦。 我哋七一就我帶成十幾廿個街坊，就去七一買涼茶籌款啦。我哋葵盛嗰邊咧。因為有個建制派嘅葵青區議員啊，郭芙蓉咧就喺我條村啊，踩場啊，開咗個辦事處，就有個人嚟緊會選噶啦。喺七一$100一位包自助餐旅行一日遊。喂，點解唔帶佢哋班友去啊？ 去邊個啊？ 點解唔帶佢啊？ 即係收咗錢唔做嘢啊？ 哇，大佬識帶人去自助餐，喂，唔使交差啊？ 咪要曬下先， 唔使交數啊？ 食自助餐你咁爽啊？ 嗱，我覺得 我相信好多建制派都喺七一咧搞好多呢啲活動，但係點解唔帶人去睇下？ 冇喎、 你賭道都好啊，點點問頭都要啦，係咪啊？ 空溜溜啊， 空溜溜啊，你啦。 但係你竟然唔帶人去睇？ 冇啊！ 唔係啊，喂，我 喂浪曬浪費曬阿公啲錢喎、 啊。唔係我就覺得咁嘅，啊周公，我咧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就係你頭先所提嘅，有人冇做嘢，收咗錢冇做嘢，呢個第一個。第二個亦都有機會咧，啲水係少咗嘅， 係 亦都有機會少咗嘅， 二十啊嘛。 嗱。如果你係搞成咁，你話有咩意思呢？我覺得你個慶回歸咧、嗯，你唯一個意思咪就係將嗰班遊行示威嘅人用唔到呢個地方踢佢出去咯。但係踢佢出去又點啫？其實你踢佢出去都係冇意義。 中途加入。 你而家咧呢、這個777政權咧所做嘅嘢咧，全部係都係冇意義，但係為咗表忠，係、嗯、為咗自己嘅。係為咗自己，我完成咗功課。但係其實實質效果係咩啫？實質效果你。我哋咪喺外面嗰度，我哋今年就咪講咗四周圍大家入加入咯，中途加入咯，啊，因為我哋嘅意義其實已經唔再係人數。 喂、嗯，咁我可以同你即係講翻開頭插隊嘅情況，我可以講下嘅。 啊，同埋就算以往其實都唔係大多數市民喺中間喺圍院出發㗎啦。 我都唔係㗎， 從來都係周圍中間入㗎啦。 係啊， 不過其實你又講呢樣嘢，即係警察點零鐘咧都要搞小動作嘅。即係之前東國道咪有唔同嗰啲政黨，即係。籌錢嘅，佢咧試過揾電話包住社民嚟，之後又搞埋人力噶嘛，人力佢有好大個波啊嘛，話咩危險啊嘛，其實啲動作不嬲都有做，但係今年就做得明顯啲啊嘛，同埋所謂佢哋即係當我即係隊就行到呢、這個即係台灣嗰邊挨出嗰陣時咧，就揾鐵馬攔住唔俾人加入啊嘛， 係， 但係冇用㗎，你成條即係遊 冇意思㗎，你封曬佢啦，不如 你會唔想啊？唔夠鐵馬啊嘛， 唔係咯，你一係封曬佢， 成條封曬佢，封到正宗係嘛？ 你就算唔俾人哋東國道行出嚟點啫？一個行兜後尾或者兜前面都可以加入去個遊行嗰度。 不過又好衰格喎，即係民陣都提出喺第二啲位嚟到出發。你警務處長又話呢度唔得，嗰度唔得，又話經阻其他人。咁你但係你圍院嗰位地方又唔係最理想噶嘛？咁點解你唔俾人轉第二個位啫？ 咪咯。 其實對警察的安排最好就是俾佢喺圍院出發，即係我嘅意思啊。 即係以管理上， 就好似以前咁樣樣喺曬呢一度。咁係最容易管理嘅，其實 冇錯 啊！咁嗱，你今年咧，其實警方咧係做多咗好多濫權啊！即係喺如果公民社會嘅角度，喺呢個所謂嘅公民權利及國際公約呢一個咁嘅 spectrum 之下咧，做多咗好多嘢。第一，我哋話啦，其實香港嘅公安條例就根本已經不符合公約，因為外國咧所有簽訂呢個公約嘅國家咧係唔會有權批定唔批個市民遊行嘅，佢冇權批嘅。但係你要知會，係 通知佢， 通知佢，通知佢嘅目標咧就只不過係為咗好作秩序安排嘅啫。 冇錯， 而警方係冇權唔批你嘅。咁啊，香港而家公安條例仍然要有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啦。 呢個回歸後先出現嘅啫。 啊，回歸後啦嚇。好啦，咁然後第二咧就係話，佢而家唔單止不反對通知書要你攞，仲要你個出發地點， 佢安排啦要， 要佢安排，要佢同意， 如果唔係犯法啦。 又跟住仲第三最離譜，唔俾話中間加入嘅有可能會根據呢一個嘅非法集會定係唔知乜嘢條例啦，我唔知根據咩條例啦，公安唔知邊條條例咧。哇，講真，連李柱銘都話我都唔知根據咩條例。唔俾人插隊，唔俾人行街，我講得出嘅喎，我哋嘅警察個好嘢就係講得出喎。 嗱，不過我打斷你先，啊、我又除咗頂帽戴另外頂帽先，我就葵青警區滅罪委員會成員。 你講一次， 葵青警區滅罪委員會成員。嗱、作為警方咧，學你話齋就反對得個理由啫，就係、是。你撞到有機會撞到第啲嘢嘅啫，係咪先？如果你唔撞第啲嘢嘅，基本上警方就冇藉口查，即係唔俾你去參加。咁、而最大鑊嘅就係因為本身而家鄭耀棠班友申請咗攞咗嗰個足球場啊嘛。而個問題最大嘅問題就係點解康文署明知舊年已經賴一鑊，今年再係咁樣做法，專登批俾佢，唔批俾民陣咧？個理由就係話佢哋係註冊團體，係 啊， 佢哋係慈善團體。你唔係，所以俾佢先。咁呢個其實坦白講，你康文署首先就製造咗一個不必要嘅矛盾。警方就硬食嘅咗，其實。嗱、呢個我自己從嗰個角度睇就係、警方你冇辦法，但係問題康文署同埋民政署喺呢件事上，即係劉江華啦嚇，之流啦，擺到明係有立場咯。 你又冇立場。 同埋仲有一樣嘢喎，你點睇啊？林啊689咧？之後咧出嚟扮好人喎、 啊，講咩六八九 啊？叫阿鄭耀棠，叫佢哋出年唔好再爭場喎、啊。哇！我心諗 係咪毒藥嚟㗎？糖衣毒藥嚟嘅喎， 嗱，我又唔覺得佢扮好人咧，佢係潤，佢潤民陣， 我串你， 佢就串你， 你試過申請啦嘛， 就話唔係佢串民陣，就話你咧，即係其實而家咧，你都係有個地方，就喺呢個維園個草地嗰度出發啊嘛，警方俾咗你啊嘛，你又叫人中途加入啊？咁你咪即係話你其實驚人哋幫你數人數啫、 哦， 其實你係小貓三四，佢話你小貓三四隻，喂，好心理啦，六百九邊度小貓三四隻？究竟是而家嗰啲嘅咩嘅慶回歸嗰度小貓三四隻，定係遊行三小貓三四隻？喂，有相為證。你六八九最近咧，真係喂，我哋多咗個咩啊時事評論員啊。 六八九啊， 係得閒揾下佢咁中意講嘢。 我扮佢，我標同先有，我又嚟標同。 得閒揾佢嚟做下我哋嘅嘉賓主持啦，細良唔喺度嘅話。 你夠膽上嚟隨時歡迎啊，係嘛？主動聯絡阿取伯，阿取伯啊，唔係土伯，阿取伯， 打俾取伯。 咁就係啦，咁我覺得今年嗰個嘅七一遊行咧、我自己個人嘅角度，我係冇失望嘅。我個人角度係冇失望。 開心添。 我其實覺得今年唔算少人㗎，講真嘅，有啲人話少人 比多咗嘅。 你對比翻舊年仲係有梁振英嗰啲元氣微燒㗎嘛？你梁振你林鄭當選，但係當選得相當肉酸。佢未上任之前仲係好不滿啊胡蘇仔輸㗎嘛，胡蘇爭輸㗎嘛。咁所以佢上任嘅情況都仲係有啲不滿嘅怨氣係出嚟。咁但係的而且確亦都要俾翻少少 credit。的而且確佢上任之後咧，不多不少即真係做咗一啲改善一啲基層市民嗰啲咁嘅生活嘅嘢，包括就啱啱六七月就發放嗰啲咁嘅高額獎啲生活津貼啊，有三糧啊咁俾老人家代代平安噶嘛，大佬一次過出皮幾兩皮嘢。 呢個我覺得呢個就係佢 咁呢啲係 佢犀利之處啊！佢犀利之處啊！ 同埋佢即係七一 收買人心， 唔係所以佢做咁多衰嘢，佢個民望都雖然最新嗰個嘅最新嗰個嘅叫做調查咧， 民調 咧，佢嗰個所謂嘅淨值率咧係下降咗，剩翻2% 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做盡壞事都好，佢個民望都仲企喺50多。 喂，同埋就係啲 你佢就係識得用呢啲咁嘅 市民，即係佢做啲壞事啊嘛，乜都話陳凡啫，唔關林鄭事。同埋即係嗰個就係記者會就講咩咧？佢話要咩啊嘛，改變公私合營嘅比例啊嘛，即係私樓嗰度佔30%啊嘛，公屋佔70%啊嘛，咁講啊嘛。同埋放風就話之前就會做咩咧？空置税啊嘛，佢講啦，係咪？所以其實呢啲就算佢降埋温之下。前有都咁多人喎， 係啊，我覺得其實唔少嘅，真係唔少。同埋呢班好明顯係帶黑嘅一啲泛民支持者嚟嘅。 同埋你講個籌款數字咧，係每個團體都上升咗啊嘛。 係咩？ 譬如維修香港， 唔係我印象中， 喂，好似話嗰啲傳統政黨好似下降喎。 傳統政黨、大政黨、傳統一啲比較 公民黨、民主黨，民主黨好似話得幾皮嘢啫喎， 比較資歷內嘅政黨全部都下跌，調翻轉新興政黨全部上升，連我哋都上升。 係，我哋幾多度啊？ 我哋嗱，我哋舊年咧有好多朋友識認識嗰啲朋友，500、1000咁比，我哋都投資7000多元啫。今年我哋全部都係10蚊、20蚊，大多數10蚊、20蚊，100蚊都有，都籌到12800。 喂，咁啊唔錯啦 ，double 咁滯。 我認識一個叫維修香港，由30000變到80000蚊。 哇，犀利， 唔錯噶。 喂，這個、呢一個咧，嗱，我覺得呢個就係顯示嘅。嗱，譬如我捐咗啲咩咧，我係比較係媒體多嘅，立場啊，FatWire 啊，仲有一個唔記得咗，總之係一啲媒體啦，我會捐啦。 消失的檔案出咗啲， 消失的檔案啦， 幾多買？ 啊，我捐咗俾消失的檔案嗰個團體，應該係眾新聞啩，應該係。咁另外咧就當然公益基金一定要啦，公益基金一定要捐啦。咁仲有呢個就係阿周公嗰度啦，唔係因為咩？我專登行過， 我真係專登行埋你喎，專登走埋你喎。 我係比較嗱呢個咧，我唔係想講我捐咗啲乜嘢，而係我想話呢個係一個趨勢嚟嘅，就係話咧乜嘢嘅團體會獲得支持咧，就係好實在嘅。即係你話政黨咁樣樣， 即係講理念啊！ 政黨某個程度上，我覺得你都有 resources 啦，你 from 政府嗰度都有 resources 啦，即係覺得係咁樣樣。所以我覺得七一遊行裡面咧，其實係真係對於公民社會係好重要。所以大家唔好即係再話行出嚟行有咩用啊？嗰個意義唔係喺呢一度，個意義絕對喺壯大公民社會呢度。所以你睇到啊，你頭先提過捐款都好啊，你睇一睇個名單，好多呢啲嘅公民社會咧，佢獲得嘅捐助咧係 多過傳統政黨， 同埋都係散落組織嚟嘅，好多都係真係即係落地做嘢。 哇！有個朋友好犀利喎，一捐錢俾城寨啊， 開名 三三九八啦，阿 Terence Kong， 係多謝， 多謝，多謝，多謝。 系咯，咁我哋都需要捐助噶吓，咁啊大家， 即系我哋冇做街站系嘛， 系啦，咁啊好啦，七一就讲到呢度，一阵翻嚟讲咩啊？ 一阵翻嚟，我哋好多 讲啊，就讲我哋主题啦。 我题目叫咩？我题目出街揾命搏啊嘛， 出街揾命搏，而家香港人真系惨，即系出街咧，好似要攞条命出嚟。 搭地铁系使乜戴大钢盔？ 戴着雨褛咯，着雨褛戴钢盔。 好啦，翻嚟再倾过。 好， 人民超市推出两款新产品。恒河咖喱屋的驰名咖喱三宝，鱼蛋、鱿鱼、猪皮，加上野味的咖喱汁，睇波小食就啱晒啦！足料韩牛同人参熬成的韩牛人参汤，浓郁的牛味同人参的甘香，配合得天衣无缝。人民超市仲推出世界杯套装，睇有啲咩拣 ？A 组有啤酒、汽水、提子汁，三选一 ；B 组薯片、虾条，八选一； 咁 C 组就有鱿鱼丝，四选一。 D 组花生青豆四选一， 都系三十蚊啫。